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每个周二的晚间大家都会来我的微博点歌，周三的下午茶时光大家一起来听歌，听别人的故事和心情。谢谢你们每个周二都会准时来分享心情。微博此刻也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个板块的想法、喜爱或者是建议、意见，以及待会儿听歌的时候你的心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然后呢，置顶的微博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微博我写了 J 语的那一条是今天的点歌帖，欢迎大家来分享心情。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7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3例。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9月14号到18号举办，图博会将成为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下线上联合办展的大型国际书展。线下的主会场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届时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将同时同地举办。今天上午，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主办，联合了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指导，然后2021年的北京网红打卡地的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发布了。那怎么样可以推荐你心目当中的网红打卡地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本月底，市民都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旅游微信公众号以及马蜂窝、美团、携程、小红书等 OTA 平台，就心目当中的网红打卡地进行自荐或者是推荐。预计10月初进入投票阶段，11月正式发布新的榜单。深海鱼儿来打卡听歌了。确实，这一周呢有很多的朋友都点了歌，也有不少的朋友告诉我说每个周三都很期待，因为想听听大家都点了什么样的歌。张七月同学说的，因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所以我想把他点的歌放在第一首。另外呢，用户尾号 AD18 这位朋友说，每一次听歌都可以给我好的心情，我也是爱一个人静静的听歌。不知道此刻有多少的朋友是戴上了耳机，或者是行驶在路上，打开了945的电波，然后一个人在静静的听歌呢？如果你是这样的状态，欢迎你到微博上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点击主页里面的微博两个字，可以看到按照时间顺序我们的直播帖。第二条 J 语是今天的点歌帖。

才听到了这首《烦恼歌》。嗯，莫愁一见，你问我的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播音重复了一下？哪里重复了？你是说刚才资讯里面吗？因为我本来想把它简化一下，但是后来我发现，因为前面的这个联合主办呀、倡导呀什么的那个有点长，我想简化一下，后来发现呢，不太能够简化，所以我就倒回去又说了一遍。你是指的这个部分吗？你们真的是很严格的监听员，谢谢你们督促我成长。好了，刚才这首烦恼歌，包括前面想要听用心良苦的那位朋友说，听完了歌感觉国足30年的成绩一直都很稳定啊，该输的都输了，不该赢的也输了。什么叫不该赢呢？没有，你是想说不该输的可能也没有给大家带来惊喜，对吗？微博上面的爱运说，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啊，喜欢张云雷，想要听到他的爱一个人。可能你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开端，对不对？我们节目呢是不接受几点即放的啊，因为我们就是所有的歌我都要完整的听一遍，了解一下歌词内容风格，然后呢再把它放到曲库里面，今天才能够播出。所以跟所有新加入的朋友以及现在想要来点歌的朋友说一声，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我们是每一个周二的下午，大概我的节目结束之后可以来点歌，到周三的上午都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然后周三的这个时间来听歌就可以了啊。我们不是随时点随时放，我们要提前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但是非常感谢刚才喜欢张云雷的这位新的听友，应该你此刻是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对吧？喜欢这个板块的话没有问题，可以先关注微博，然后呢或者是进群。每个周二我发了点歌帖之后，我都会在两个微博群里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的铁粉同学说自己最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呢得知在南方的我们的另外一位铁粉小朋友方医生，因为家里面家人生病了住院，在辛苦煎熬，考虑再三呢，想要选一首来自于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希望方医生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手术成功了，祝老人早日康复，自己要多多保重。谢谢你们，平时除了听节目之外，还在节目之后的一些时间，属于你们自己生活的时间里面，作为我们节目的铁粉，能够去很好的交流，你看这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一个共通点，然后形成了默契，形成了信任和依赖。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来自于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送给我们的方然同学。木子说的话就是我想要跟你说的话，首先是保证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心情的状态，接下来才能够很好的照顾生病的家人。但是也要说一句哦，木子，你点的这首《爱与痛的边缘》，这个题目是不是让人觉得有点儿，歌名儿让人觉得有点儿怕怕的？但是，听了这首粤语歌，因为呢，我们的方医生在广东吧，听了这首粤语歌，希望可以舒缓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星星的希望，让我一等再等。 在听歌的时候呢，我又想了一下想要送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心情，因为确实如果我们在医院照顾住院生病的家人，这确实是出于我们对家人的爱，但是此刻呢，因为方然同学自己的身体啊，因为在这个陪护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一些痛。好，你选的这首歌还是很准确的，这个歌名儿。我要收回刚才听歌之前我那一瞬间的反应。刚才留言想要及时点歌的那位朋友呢说，确实我此刻正在听节目，那下周能帮我播吗？第一啊，我要说一下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板块的喜爱，但第二点呢是我要做一个自我的检讨，我确实记性不太好。有时候就是这周可能没有帮大家播出去的歌我都已经放到了歌单里面，然后呢我就会许诺说下周我一定帮你播出去，但是因为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真的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是由于我自己忘记了，结果害得我们的听众很期待到了下一周，结果还是没有听到。所以呢最保险的方法是下周二的时候你来找到这条跟今天你留言这个帖子非常像，我一定也会写这雨的点歌帖，你周二来找他，然后你去留言区评论区留下你想听的歌，不管是跟这周一样还是下周你又有新的心情想要听到新的歌，你都留下来，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不忘记，不会因为我个人的疏忽而让你们周三的心情变得不太好。有时候我这个记你们的歌我压力也挺大的啊，希望在听歌的朋友可以理解一下。想要点歌我再说一遍，方式是来到我的微博，先关注一下，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每个周二下午下了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或者是你进群，这样的话呢我会在群里面实时提醒大家，我的点歌帖已发，周二的晚间来点歌，周三来听歌。 Vivian 同学点歌喽，而且呢下午因为他私信给我说下午又得开会，但是会在晚上忙完了之后回家路上来听回放，所以他说恍恍惚惚之间到了秋天了，

有时候我是真的很感谢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一些便利，比如说当你们点一首歌，而这首歌呢也能勾起我很多的回忆，会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听王菲这首《乘客》，好像那个时候的空气，那个时候的心情，哎，一瞬间就差不多这四分多钟里面就又回到那样一个瞬间了。接下来为我们的新朋友木木74839点一首歌，他说想要听到吴青峰起风了，想要听青峰的声音。忙忙碌碌又是一年，我们都是赶路人，秋天来啦，愿所有的人都是付出有所收获。秋天真的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很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当然了每个季节都是不同于另外的三个季节的呀，而秋天可能带来喜悦是在于收获吧，所以呢送给木木这首吴青峰的起风了。话说昨天晚上好像城区的风也挺大的，这两天也依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哦。听歌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到微博告诉我你听歌的心情，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心之所等且就随缘， 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下午茶时光了。谢谢喜欢这个板块的所有的朋友，关注我的微博，下周二继续来点歌吧。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再见了。 走停停，身上少年漂流的痕迹，脉冲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想着景象亲切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进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流连，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真假不做挣扎，不去消化，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弹出世下，心之所动皆交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甘愿赴汤蹈火去走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半路脸，翻过岁月不露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志不做挣扎，不去消化，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我曾指尖弹出世下，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抚平回忆留 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心花，不甚挣扎，不做挣扎，不为笑话。我终将青春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